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2集。行刑一。 那也轮不到你这个婊子插嘴。 常在清一愣，他早知道沈月并不如表面上看着那般斯文，却也没有料到沈月竟然嘴巴这般厉害，下意识的便看向沈万。可令他吃惊的是，沈万却是看也不看他一眼，仿佛对沈月的话置若罔闻。沈月瞧见常在清的模样，得意道： 怎么，你还想让我爹替你说话？现在满京城谁不知道你常在清是在柳州被人睡过的破鞋？都说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，看你也是自称礼数周全，咬文嚼字儿，怎么也是一样的不要脸，还不如那青楼里的偷拍姐儿。 你胡说八道什么？ 常在清心中一跳，下意识地回道：他一直被关在牢里，对外头的事情一无所知，并不晓得自己在柳州的事儿已经流传出去了，眼下满定京城里都将他当作笑话看待。 你不知道呀？ 沈月心中有气，干脆越是拿话激他。 你在柳州的丈夫和儿子可是对你思念不已，特意上定京城寻亲来了。 沈月恶意地看了一眼沈万，对沈万他也是颇有怨气的，继续不紧不慢道： 那田丽可是跪在衙门府门口早早的击鼓鸣冤，说咱们沈府强抢民妇呢。 常在清身子一颤，自知再无法隐瞒下去，却是看向沈万，见沈万并无太多惊讶表情，颤声问道： 你早就知道了？ 什么？ 说话的却是一直在另一头瞪大双眼的沈老夫人。她以为是沈月和常在清不和，所以才说些羞辱的话，眼下终是回过味来，尖声问道： 你嫁过人的，你还有个儿子？ 常在清不答，冷眼旁观的陈若秋却笑笑说道： 哼，娘还不知道吧，您给自己儿子精心挑选的这个媳妇到现在可都是别人家的人。沈家给别人家养媳妇，这常在清生的儿子说到底自然也不是姓沈的。外头说沈家那些话真是精彩极了，娘也应当听一听才是。 沈贵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。常在清终于回过神来，看了陈若秋一眼，冷笑一声，便也不再掩饰自己之前温顺的模样，破罐子破摔道： 我是嫁过人又如何，生过儿子又如何，沈家又哪里有你说的那般干净，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。再说我嫁过来也没享几天福就跟着受罪，谁坑了谁还说不定。 沈老夫人闻言怒从心头起，好端端的被抓进大牢，半是害怕半是烦躁，一腔暴怒无从发泄。常在清这可是活脱脱的撞在枪口上了，顿时二话不说就往常在清的身上扑去，一边扯着常在清的头发一边骂道： 贱人，我让你坑沈家，我让你坑沈家，不要脸！ 常在清又哪里是个会逆来顺受的？若说从前在沈府里有所图谋，所以可以伏低作小，现在面具已经被戳破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当即就和沈老夫人厮打起来。沈老夫人虽然年事已高，可打起架来还有年轻那时候的泼辣劲头。他自己也是在市井之中混过的，常在清站在年轻力盛，可自来自诩读书人不与人动手，倒也没能讨得了好。这二人一边厮打在一起，一边互相谩骂，彼此都混乱不堪。沈贵见状想要去拉，可是男女本就是分开关在牢房里的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而关在一起的沈月和陈若秋更是不可能去拉架。陈若秋冷冷地瞧着沈月，甚至还笑出了声， 这畸形的一切在常在清痛呼一声的时候戛然而止。沈老夫人一把推开常在清，他的脸上满是指甲抓痕，头发衣服也乱成一团，却是满足地看着地上的人。常在清蜷在地上，弓着身子，抱着自己的小腹，痛苦地拧着脸，一边呻吟得厉害，而他的身下渐渐地满出一滩鲜血，竟是在牢里小产了。也不知道沈老夫人方才是动了常在清什么地方，可这些日子以来，牢中的饭菜本就不合胃口，常在清身子虚弱，大约刚才和沈老夫人扭打在一起被伤到了腹部。沈贵有些不知所措地看向沈万，却见沈万的目光没有一丝动容，看着常在清在地上痛苦地翻滚，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。至于沈老夫人，几乎是有些疯魔地看着常在清，嘴中骂骂咧咧道：“ 贱人，都该死，贱人！” 沈月有些怕血，见常在清身下的血越来越多，竟是将地上都染红了一大片，渐渐地开始害怕起来，便往陈若秋的身边挤了挤。陈若秋搂紧沈月，看着常在清，嘴角慢慢地扬了起来。常在清的神志都痛得有些模糊，他努力地呼唤狱卒，希望有人能够发现他的身子不适，能为他找个大夫。可是那些狱卒来来往往，偶尔投过来的一眼却是不屑和嘲讽，根本就没有要帮他一把的意思。也不知呻吟了多久，常在清渐渐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，大约是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，奄奄一息的，好像下一刻就要撒手西去。牢房里没有人说话，安静得可怕。沈家众人看向常在清的目光里有厌恶、不耐、嘲讽、恐惧、不屑，却是没有一点同情。灾难会让人性变得扭曲，而在本身地位处于对立的时候，更不会施予同情。在沈月和陈若秋看来，常在清是自作自受；在沈万看来，常在清欺骗了自己，死不足惜。沈贵更不是什么烂好人，而沈老夫人恨不得将常在清撕成碎片。常在清这一生，前半生大约是很顺遂的，后半生虽然不甚顺遂，但他以为凭借着自己的才智，不说飞上枝头做凤凰，做个富贵还是可以的。他可以为了富贵去争去抢，不要良心和脸面。可是谁知道一头扎进的富贵坑却是个埋骨地，而他隐忍周旋的人竟然比豺狼还要可怕。在这个时候，常在清忽然怀念起当初在柳州无能爱酗酒的丈夫，可总是默默劈柴喂鸡的儿子来。他恍恍惚惚地念叨：“ 还生。” 沈月眉头一皱：“ 他念叨什么呢？” 陈若秋摇了摇头：“ 娘，你怎么看着这么没精神？” 沈月拉紧了他的手：“ 这一次的事很严重吗？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啊？”“ 没事，这只是小事，陛下查清楚了就会将我们放出去的，放心吧。你休息一会儿，省得等会子没力气。” 陈若秋微笑着答道。沈月得了陈若秋的保证，心中稍安，也确实觉得有些困乏，便靠着陈若秋安然闭上了眼睛。沈老夫人听了陈若秋说话，也渐渐安静下来。虽然他对陈若秋还是不大满意，不过人总是有比较才会知道谁更好。有了常在清这种人衬托，沈老夫人便觉得陈若秋还是不错的，也闭目开始养起神来。地上常在清的死活却没有人关注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 我们下一集再见。